第106集，我盘在树上，尾巴紧紧缠着树干，因为树下是一个冒着氤氲热气的汤池，我怕我稍有不慎就跌落下去，变成一锅鲜美的蛇羹。毕竟是时隔多年再一次做蛇，谨慎一些总是没错的。 下来啊，你不是最喜欢泡温泉吗？ 一个略显稚嫩的声音从下面传来，我低头去看，下面一只小狐狸正舔着爪子看我，我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，只吐了吐我的蛇信子，嘶嘶嘶嘶。我顺着树干滑了下去，没入了温泉池中，被这泉水一暖，全身舒展开来，在水中扭动了几下，上半身画出一个人形来，懒洋洋地支在池子边上的暖台上，看着小狐狸。小狐狸过来，前爪搭在我肩膀上蹭我。 小明，小明皮肤好好啊。 我点了点头。还行，一起吗？你也来。他二话没说钻下水去，再浮出来，已经是个半大的少年，比现实中的他看着要稚嫩一些，大概13、14岁的样子，抱着我的尾巴浮在水上，抹了一把脸，露出了一个真心实意的笑容来。他摸了两把我，满足地说道： 小明的尾巴好滑，好怀念啊。 喂，乌贤蝉怎么也进来了？我也进来了，你们的记忆是需要我们的吗？我用尾巴尖尖揉了揉他的头，他摇了摇头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。 大抵需要，不明白，但这段记忆只有参与者才能进来。小明，你当真想不起来了？ 我迷茫地看向他，头上还挂着一片飘下来的树叶。他耸了耸肩， 你不记得也应当，毕竟你死在九重天上，消散于众仙面前，临死之前发生了什么也没人知道，你再出现的时候已经是400年前了。小明，这300年你在书里没人知道。 我们走。我忽然感受到什么召唤，从水里游出来，又变成了一条白色巨蟒，用软乎乎的尾巴拍了拍他的头。一起去，有人在召唤我。我们跃跃欲试啊，好像在玩剧本杀。我游走在草丛之间，向着不知道的方向前进。走了一会儿，我隐约看见一个人影正跪在那里，他上身赤裸，下身穿着一条白色的丝绸裤子，跪在草丛之中，虔诚地对着天上的星空祈祷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我温柔地到他身边，用尾巴尖尖戳了戳他的肩膀。老公。他侧过头来，在我的尾巴上亲了一口。 是你，我前些日子见到的月亮。 他一脸平静，不像是在演戏。我只好支起上半身来配合他，低头怜悯地看着他。 凡人。 凡人，你有什么诉求要终日跪在这里，还不穿衣服？ 我暗搓搓地用尾巴尖戳他的胸肌，他摸着我的尾巴尖，手法特色情，几乎就要顺着我的尾巴尖摸到里面去了。 我在祈求神赐予我，赐予我的臣民一轮明月。你既然出现了，能满足我这个要求吗？ 我扭了扭腰，义正言辞地说道：你与你的臣民该要一轮明月，这世间也只有一轮圆月。他执拗地亲吻我的尾巴尖。 不，我要有一轮明月只属于我。 放肆。凡人，贪心不是明智之举。 我淡漠地说道。 这是我的祈求。 他抱着我，仰着头，祈求我的垂怜。 祈求月亮，总得付出一些代价。 我的头更低了些，几乎跟他平视着。 你愿意付出什么？ 他与我额头抵着额头，低声说道： 我愿意付出什么？ 我愿意付出我满腔爱意与灵魂，付出我全部的精力与物质，付出我所有的跟我即将要拥有的东西，无论什么，只要这一轮明月。 你为你的成命而求吗？我低声问道。 不，我为我本人而求，可以吗？ 我点了点头。可以，当然可以，只要……我想说只要一个吻就可以，到了嘴边却变成了只要让我成为你的王后就可以。他错愕了半晌，露出了一个微妙的表情来，然后他气呼呼地说道： 好啊，被我抓到了吧？你一心就想嫁给他，当初在我的墓穴里我让你跟我结婚，你是那么的不愿意，现在却愿意了，你就是想当皇后。 我见他不装了，冷哼了一声，哼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没了。 我这不就是摸摸大长毛，看着手感好不好吗？谁知道我就被传进来跪着了。你说说，这也不给我分个好角色。 好角色？只有跟记忆有关的人才能进来。老公，这不是可以选择的角色，是参与者才能进来。 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参与者？ 狐狸说，这王就是你。我歪着头看了一眼小狐狸，但我一点也不记得了。 不能吧？ 他走到湖水边上，仔细的看自己，发现新大陆一样的转过来看着我。 我靠，能！老婆，你看我的眼睛。 我凑过去了看，那是一双熟悉的、温柔的碧绿色的眼睛，正含情脉脉地看着我。你也没有这段记忆吗？ 我只有当太子时候的记忆。我…… 但他话没说完，我们的场景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